都话韩永同漫画比较好嘛？ 漫画 OK， 咁啊嗱，咁啊黑豹呢个角色啦，咁啊1966年啦，Fantastic Four 嘅52期好先。点解嗱佢就都系 Stanley 同漫画之王 Jack Kirby 嘅作品啦？咁啊，点解佢哋会构思呢个人物呢？就因为1966年有两美国有两个重大嘅法案通过咗啦，就系、是、一啲黑人嘅平权法啦，经历咗之后，咁例如因为之前例如 Wisconsin 啊嗰啲比嗰啲边缘啲嘅区份咧，直头嗱好似南非一样嘅黑人唔准同。呢兩條法案通過咗咧，咁就被視黑人人權嘅大進步，咁亦興起黑人主義啦。咁啊，當時有黑人嘅音樂啊，黑人嘅電影啊，包括即係出咗好多唔同嘅電影，都出咗啲黑人嘅版本，包括之前我講個 Bacula 啦，黑血殭屍由 Dracula 變咗 Bacula 啦。咁依類咁嘅嘢順勢興起，咁就帶出黑人嘅英雄啊。咁所以佢哋諗翻。摆翻个黑人嘅英雄落去，咁最初佢就表达出嚟嘅黑豹有几劲咧，就一个人群抽，一个人比神奇四侠群抽都可以逐个打赢佢哋。 咁但系当时只系一个作为一个敌国出现嘅啫。 啊？唔系，点解佢 当时只系作为敌国出现嘅？ 系就系因为要试佢哋够唔够料帮佢。 哦，咁样 啊，咁就因为要同佢哋一齐翻去 Wakanda 对抗阿丹首脑啦。 哦，即系当时已经有晒呢啲角色噶啦。 系、啊，因为其实漫画度咧，佢又唔止只手系射嘢咁简单，唔系净系射音波嘅。佢成个身都可以变成。佢本身就係音波嚟嘅，佢成身可以 佢超 分合咁可以邊變 就 走出嚟 啊 ！whatever， 即係呢個就係原裝版嘅單手佬，就唔係哥古拉咁一隻手斷咗整咗隻機械咁樣嘅。OK， 咁結果就同神奇四俠聯手就擊敗咗佢啦。咁啊，所以仲將佢搞到你話幫咗佢都得嘅，其實。用一啲陷阱令到佢喺一個壞俾人嘅礦嗰度玩自爆咁佢但係某程度令佢能力更大，因為佢變成點講呢，佢再冇肉身，佢成身都基本上一個音波嚟， 即係單手佬變咗個超越咗肉體嘅存在。 係啦，咁啊陸陸續續都成為 Bad Panda 同 Fantastic Four 嘅主要敵手啦。 咁即係後尾係有改咗版先，佢先係由人跟住斷手呢個版本嘅。 唔係最初係佢漫畫裏面嘅背景，佢係一個丹麥人啦，但係一個納粹主義者嘅者嚟嘅，佢老豆。咁佢一路接觸納粹，咁同啲一啲分立碎組織可以 high drive 咁有唔少聯繫，咁佢就無意中發現到 Wakanda， 咁發現到 Vibranium 呢樣嘢啦，咁想去武器化，咁就俾 Bad Panda 嘅老豆發現，咁結果就引起 Bad Panda Wakanda 一場內戰啦，就係點解會Killamoth 個爸爸被趕被殺，同埋佢被趕走，咁當時就斬斷咗佢隻手，咁佢。但係佢都攞咗大量嘅 Vibranium 去武器化，咁依次已經係第二次入侵啦。點解？因為佢有呢啲咁嘅武器咧，所以 Bad Panda 先需要神奇四飛俠去。 咁點解佢會變咗成個人變咗音波嘅咧？呢度到底點樣發生嘅咧？ 佢係 check 佢用盡能量咁變咗自爆。咁但係所謂自爆，佢喺佢 佢即係就係嗰次先變音波嘅，之前都係人跟住單手嘅啫。係 係係。 O K O K 得。 嗯 咁就呢度就係有少少似翻今次套戲咁，少少背景掹咗出嚟嘅。 係啦，咁至於佢嘅敵國啊，Kilo 咧就相對新啲啦，喺 即係今次嗰個搶皇位嗰個啊， 自己嘅書，增高 Action 嗰部書叫第六期，即係1973年先出現。佢係即係背景就頭先咁講啦，但係佢自從出咗去之後呢，佢又做咗一輪僱傭兵啦，亦都去咗 MIT， 考咗兩個學位。 佢呢度都係咁講㗎。 佢呢度都 係一個係 chemistry， 一個 engineering 啦。所以佢有能力砌一個自己嘅衫嘅，亦都攞咗部分一啲即係 Bender 飲嚟得到力量嗰種湯嘅。 嗰個心葉啊。 金心，但系咧，金心而系只系皇室有用嘅，佢哋冇用嘅。咁、但系佢系用科，佢自己 chemistry 嘅 科 技知识将佢改良咗，令到喺佢嗰度都有用。 哦、嗯，因为佢原装佢唔系皇室嘅，佢并唔系佢咩皇叔个仔嘅，即系另一啲人嚟嘅。 佢唔同嘅族啊，其实唔知豹族嘅，佢有猩猩族，有咩族咁，佢都系属于豹族。 佢有六个种族噶。 佢话佢唔知咩食咗只白猩猩啲肉，跟住唔知得到佢啲力量咁，有就讲过。 哦，咁所以唔同嘅，佢有唔同嘅族嘅啊。咁嗱，白猩猩系另外一个啊。 就系咩？ 猩猩族佢呢一集呢个电影版咧都有猩猩族嗰个族长出现噶。 哦，系啊， 系。 收尾 系咁， 黑豹俾佢打死咗，救翻佢 嘅系。哦， 咁佢嘅造型反而咧，佢杀死咗一只拥有魔法能力嘅猩猩，所以将个皮包住咁啊，好核突嘅白色猩猩。 嗰个唔系呢个嚟嘅， 嗰个美国嚟嘅。 哦 ，OK。 嗱，嗰个另一个角色，咁佢嗱，佢有接近黑豹相同嘅力量啦，大家都可以举约莫一吨啊，快啊。夜市啊，佢同黑豹都識部分嘅 Conda 嘅法術，包括係死靈術啦、啊，可以召喚喪屍啦、啊 嗯， 啊，即大致相對得、嗯，但係套喺漫畫度佢到三啊，唔係咁嘅，係一個即有啲好長面嘅非洲野人嗰啲咧，佢個面罩係咁嘅，同埋一套盔甲咁嘅嘢，就唔係。 唔係佢呢度係沙場嗰度，咪有做過咯。 佢有致敬翻偷翻嗰個面具嘅，其實。 嗯。 係，但係就唔係黑豹嗰套衫嚟嘅。 即係冇呢個金邊黑豹呢回事嘅。 咁、其實佢裏面嘅造型其實就黑人啲嘅，就係即係好興嗰啲黑人樂手嗰啲扎寶大麗、寶大麗裝嗰啲咧啊。咁大大隻隻咁啦。咁、其實佢最初喺依期嗰度其實同黑豹打嘅時候已經被殺嘅，掟俾個掟落山嘅。咁後尾就俾 Mandarin 救翻，令佢復活，用西藏秘術令佢復活。咁 Mandarin 就再強化自己嘅機械巴。 解釋一下 Mandarin 係邊個？ 你記得 Iron Man 第三集嗰個廢柴啦。咁但係喺漫畫度佢係揸住十隻外星人嘅戒指嘅一個聰明嘅。中國軍閥啦， 唔係，即係啊，邊個咯，係嘛？叫乜嘢話？佢哋香港叫咩？戴戒指嗰個啊，那個叫咩？ 滿大人啊！ 滿大人，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滿大人。O K， 係啦，咁啊， 即滿大人救咗。 後尾佢用嗰件咁嘅非洲黑人嗰件咁嘅衫咧。亦係除咗佢做出嚟嘅，就亦有另外一人幫手嘅，就係 Red Ghost 啦，亦都係神奇四飛俠最大死對頭啦。想重複佢哋嘅意外，咁就佢就變成一個可以穿牆啊，變隱形，即係好似鬼咁啦。佢呢只猩猩又有類似神奇四飛俠嘅力量啦。 咪即係佢呢只猩猩嚟㗎？ 咪佢係一個人，佢養咗幾隻猩猩。咁嗰件衫係佢同埋 Killmonger聯手做嘅， 咁佢係勁過啊 Doctor Doom 嘅咩？ 冇， 係咯，你話神奇四俠佢最大敵人啊嘛，咁唔係應該係 Doctor Doom？ 因為點解最大敵人咧 ？Doctor Doom 當然我理論上係勁過佢，但係困嘅次數其實差唔多，而且佢哋相有嘅力量係接近咯。 哦，但係我哋好似反而喺卡通啊啲少見到呢個人物啦。 可能太騎呢啦。 點樣騎呢法呢？ 一個半透明嘅人間幾隻星星。佢個女個妹咧 ，Shira 咧，就係、是、反而更新嘅人物啦。 咪做咗咩甲出嚟？你想話做咗件咩甲出嚟啊？ 披咗黑人裝，然後就又紅又黃嘅盔甲咯。 哦，咁樣。 啊，就唔係。 好勁嘅，嗰件甲好勁嘅，即係可以同黑豹攣過嘅。 強過添。 強過添 ，OK， 得學好。好。 咁嗱，話你講翻黑豹喺漫畫裏面嘅力量啦。 你講佢妹啊，為想講妹啊，講埋我妹啫。 佢個妹咧就係新啲啊，2005年。黑豹 Volume 4嘅先出現嘅， 都有噶， 系裏面形容咧，佢係除咗 Tony Stark 啊第三或者第四聰明啦，主要嚟講最聰明嘅就係 Tony Stark 啦，Bruce Banner 啦，Doctor Doom 呢幾個啦，即係第一、第二同埋 Mr. Fantastic 咁啊 頭個。 系咯， 头嗰几个 神奇先生都好犀利 嘅， 系咯， 嗯，佢系同佢哋并排嘅聪明人嚟嘅， 黑豹嘅妹， 啊，即系佢系理论上佢系聪明过 Doctor Doom 嘅，所以系第三位， 即系大家喺啲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度练过，系嘛，发觉佢聪明啲嘅， 咁佢系咁嘢啫， 唔知点比较啊呢啲大佬， 呢个真系讲嘅嘢。 O K， 上次同我哋斗嘴嗰阵，佢劲啲啊！问呢个大家套用问题嗰阵系嘛？ 呢样女仔啦， 系咯，上次大家 都系 所以佢劲啲。 主要 Batman 或者 Wonder，Gadget 由佢发明 系啦，由佢发明系。 啊， 即系而家系咁样解释嘅。O K， 喺呢个故事里面咧，黑豹同 Doctor Doom 决战之后，俾佢打到变植物人啦。咁所以为咗要履行國王責任，佢就唯有承繼黑豹嘅三力量同埋做女王啦。 咁結果就變咗女黑豹啊！咁嗰件衫係隨住佢嘅身材，所以變咗女人身形嘅。 佢自己研發，佢咁都睇法女人身形啦。 嗯，係。 但係喺漫畫裏邊咧，嗰兩個人唔變身嘅，都係著嘅啫。 有冇嗰兩個黑豹拳頭啊？ 嗰個黑豹拳頭 冇。冇 嘅，因为今集佢就系用嗰两个拳头嘅， 其实佢套黑豹衫咪同阿哥嗰度差唔多，都系会系 Baron 做骨架咁，跟住系射啲三角形嘅飞镖啊，或者有利爪啊。不过佢啲飞镖系会跟埋到能量光嘅，佢阿哥啲飞镖，起码早期就真系飞镖嚟嘅，会。射到人先会爆嘅、 你话佢啲造型就有啲有毛嘅，有啲咩 啊？佢个造型就有件短嘅袍仔，就同埋有啲毛嘅，白色嘅毛围住嘅。 嗯， 有少少唔同啦，都唔系真系一样。但系喺漫画度，佢哋件衫就系都系着嘅，唔会变嘅。唯一可以变走嘅就系个头盔嘅啫。 系 啊，即系个头盔会滴滴答答咁，好似啲典型科幻片咁，突然之間 咁即係話，而家成件衫變出嚟呢樣嘢咧，反而係超越咗漫畫嘅， 係超越咗漫畫。咁力量當然漫畫度相對強啲咧。你話依度冇見佢要用寫靈術啦， 唔係佢因為佢而家要講嘅就係科技，唔係巫術啊嘛，冇咗呢啲嘢啊嘛， 係亦冇嘅，冇強調到佢可以舉成噸重嘅嘢啦。 咁之前都冇话可以跑上大厦嘅，佢中意嘅啫。 咁啊，或者讲翻 Venom 啦，或者 Venom 系一种奇怪嘅金属啦，佢吸收。 即系而家佢哋叫做白金嗰样嘢。 咁啊。 喂，你解释下先，其实呢样嘢同美国队长个盾咧系唔同嘅，你解释咗呢样嘢先，好多人都当系一样嘅。O K。 同埋 Wolverine 棒骨咧，其实唔系 exactly 系 Venom 嚟嘅。嗰樣嘢叫 Elderbarium， 係意外地合成一種金屬。 即係金光鋼㗎嘛，佢哋亦做 係將Elderbarium 加埋鋼同埋一啲不知名嘅合金 意外 神秘 formula 啦，吓冇人知嘅，系啦系啦。 啊哈哈，点解 Wolverine 有咁多？其实就冇解释嘅，应该系唔可以丢俾其嘅一个 formula 嚟，咁可能做多咗有存货啦，咁啊吓，咁啊，佢就唔系净系可以 Wolverine 咩？真系好硬嘅，但系 Wolverine 其实唔系好硬，佢做出嚟好硬系，因为佢可以吸收其他啲 energy 嘅，咁但系能量佢其实唔系好挡到嘅，能量攻击，但系 Wolverine 就 基本上可以能量嘅攻击啊，同埋相对上真系硬嘅，除咗可以吸收其他啲 energy 之外，咁啊，去到后期再加强呢一个佢嘅黑豹三，其实唔止吸收 kinetic energy 啦，仲可以将佢反射翻出嚟嘅，冇程度。 到而家演得啦 ，OK。 咁啊，呢个套戏入边而家演得啦。 啊，呢、這个就其实某程度，我谂佢已经超越咗漫画里边黑豹嘅力量啦。咁同埋 Wolverine 另外一個特性呢，其實佢係可以抗衡魔法嘅，即係所有魔法能量佢有一定程度嘅抗衡嘅。 嗱，一電影世界呢，佢哋就冇真正魔法嘅，即係其實佢哋當魔法都只不過係啲高啲嘅科技，係 啊，所以就冇咗呢樣嘢囉， 即係唔係另一種嘢嘅，佢哋冇當係， 或者佢哋亦做 mysterical energy 啊，神秘力能量啦、啊、OK， 咁但系佢呢度其实冇呢样嘢啦，喺电影世界冇，你连 Doctor Doom 都或者 Thor 都唔算系真系神啊，或者 Doctor Doom 用嗰啲只不过系异界嘅能量， 系魔法， 系咩魔法？ 有啲先进啲嘅科技，我哋唔明白，以为系魔法咁啦。 咁其实有咩嚟咧？就系远古以前一块超巨型嘅陨石撞咗个地球。而形成嘅，连接到地球核心，所以变成一种好奇怪嘅物质，就系咁啦。佢里边嘅解释，但系点解有呢啲物质而呢啲物质有咁嘅能力啫？但系都冇理由，都好难解释点解佢进步成世纪嘅咧？ 都唔止进步咗几百年噶，比起同期 嘅。咁其实喺漫画度咧， 佢咧系进步啲，佢有一个 迷彩 嘅罩啊，即系 嚟到嘅嘢。咁同埋佢里边其实都系草屋啊嗰啲咁嘅嘢嚟嘅，除咗宫殿啊嗰啲系比较高楼大厦啲建筑物，冇呢度讲得咁夸张嘅。 嗯， 不过造型其实都几唔同嘅。呢度嘅造型有少少类似，点讲有少少类似 Inhuman 啊，甚至似。Oscar 嗰啲咁嘅样嘅， 唔系都唔系咁啊！嗰啲冇咁先进。 O K， 咁呢度星线啊、Star Trek 啊嗰啲嘅似。 咁啊， 或者以呢个雷神三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总之系佢似佢而家啲外星人嗰啲地方多啲。 系啦，咁啊，大致上系咁啦，同漫画嘅分别咁啊。剛才都講咗啦，即係 Bucky 可能會係代替咗佢裏面另一個角色威 Wolf 啦，做佢嘅秘密警察嘅統領啦。 咪即係好似隻白色炮咁嘅嘢啦，我所謂形容嘅。係 啊。 咁啊嘥咗啦，因為即係最初大家都預期啊，即係喂咁啊 Bucky 應該點都係咪就想二號啦咁。 係咯。 但係、啊、竟然唔係啊！咁即係話簽咗好多套約，原來即係係咪其實佢原本諗住係，而家佢又褪咗咧？系咯，突然间左交上身咁啊，不如揾阿 Falcon 做啦，咁系咪咁咧？ 我呢个答唔到你啦。 咁如果 Falcon 呢个咁弱嘅角色，即系讲真啦，你一路以嚟有冇人中意嘅咧？呢个即系以说电影版嗰个 Falcon。 漫画度啊强好多喎，即系撇开超能力唔讲，佢系美国队长数十年嚟嘅拍档，最清比 Bucky 更加清楚，佢亦都。其实漫画度系好打好多嘅。 嗯，這个电影版佢系同佢跑步，突然间即系神运识翻嚟噶嘛？你明？ 我知道其实系一个普通军佬，都唔特别好打噶。 即 即係等於咧，你阿伯咧朝頭早去維園咧，咁一路練緊太極嗰陣，隔離有第一伯，隔離個可伯，喂，哦，你又出嚟神運啊？咁嗰啲咁樣識翻嚟嘅啫嘛，係啊， 唔特別好打啦， 識七㗎。 啊，當然漫畫度佢其實都個飛行能力都係機啊，都係靠套制服，咁但係佢本身係可以 telekinetic 咁去到任何一隻雀仔嘅眼嗰度冇。 唔係，但 係 你講原本嗰個自己識飛㗎係嘛？佢係靠到制服嘅啫咩？ 啊，都係靠到制服，唔係自己識飛。 唔係超能力。 唔係，佢係可以飛，但係好短程就掟翻落嚟㗎，冇套制服。 哦，咁都識飛啊？係咯。咁同埋佢真係有可以用隻雀嘅眼可以睇到個視點呢下，都係超能力嚟㗎嘛？ 可以算係。作戰能力咁，大佬佢一陣間好短程嘅啫喎。 咁好過呢度喺背脊飛只鐘出嚟，話係嗰只雀係嘛？即係其實係個電係個機械裝備嚟嘅咁樣嚇。 嗰個航拍機 咁，嗰啲係真係佢嘅力量嚟嘅，唔係裝備。 咁佢呢個真人版係咁啊嘛，係背脊飛出嚟噶嘛。 係。 即係佢變咗呢個咩飛車小英雄啊，麥克高高高咁啊，放只雀出嚟，只機械雀出嚟，咁跟住其實係個監察器嚟咁樣啫嘛。 咁你依度其實嘗試想 tune 佢，令到合理化，但你始終越進化都會越離奇喎。例如唉， 咁上一次出場咧，佢只翼已經可以攞嚟打人嘅，即係佢唔係就係飛嘅，佢可以好似阿古天樂咁咧，上次蜀山咧嚇，即係 wing gun 氹啊嚇 ，wing gun 氹咁係啊。 哦，即係浮油炮嚟 嘅，唔係佢就咁啊！只翼打人， 係， 即係翼唔係就係飛，都可以攞嚟打人嘅咁咯。 咁啊，卡通版嗰犀利啲，只翼可以啲係光做嘅，可以隨時放出嚟射嘢又得，將只翼卷埋變防護罩又得。 嚇，係啊！即係其實呢啲，我覺得佢哋睇嗰啲超級機械人收收埋埋嘅啫。 我都相信 係啦。 阿萬能俠二號可以飛只翼出嚟撞人噶嘛？即係嗰只灰色嗰只。 我係。 咁今次都 Infinity 啊！阿杜劍龍都攞咗飛翼嚟當劍用啦。 係。周 唔係你劍龍嘅啫，係 咪 隻 金 翼 啦？ 萬 能俠 嗰陣時已經將 飛 翼噴 出嚟噴大刀啦。嚇，係咯。咁啊，睇下一次阿 Falcon 識唔識咁玩啦，係咯。 我睇翻 配備埋鐵甲飛拳、高熱火焰咁啊，可能勁啲，係啊，有因為一比一嚇等身大萬能俠咁咪勁啲咯，係嘛？ 但係呢度好難解釋，何德何能做美國隊長咯？即係普通軍佬一個又唔係又冇真正嘅力量，北勤起碼都唔係正常人咁大力噶。 咩意思？唔係正常咁大力咧？ 都比常人強啲嘅 ，OK。 咁到時可能佢又唔知俾咗啲咩大力菜， 都 俾啲咩大力菜佢食咗咪得囉。喂，嗱、 okay. ， 你之前啊美國隊長就話佢係人最 fit 咋嘛，咁但佢後屘扯住個直升機喎。 咁啊係。 咁嗱，美國隊長都提升咗啦，咁一個正常人係咪應該都可以舉起架車呢？ 吓？ 係囉。 咁 一個本來係正常人最 fit 都可以扯住個直升機，咁一個普通人應該可以舉起架車。 奇怪就佢好佢有某啲 superhero 佢又冇 tune down 提升咗，例如蜘蛛俠咁，漫畫度從來唔可能hold到兩隻船㗎啦，將隻船爆開咗。 唔 係 半隻船， 係咯，或者跌停架火車啲，蜘蛛俠應該佢嘅車扁㗎啦。 唔知啊，是但啊，其實呢啲叫立巴騰兵衛，或者呢個蒙面超人少年團定律啊嘛，即係打下咧，就佢哋可以同啲怪人打嘅，即係你唔好問點解啊，即係做下咧，啲超人即係進化咗唔止嘅，係佢啲 friend 都自動唔知點解都提升嘅，係啊。 不過依樣就係 Marvel 比 DC 更奇怪嘅地方，因為 DC 起碼真係依番 power level， 佢睇翻正義聯盟，一個強過一個弱過一個，依啲。呢啲係好清楚，咁好似個個都。 但係佢呢啲咪就係佢而家啲人唔鍾意嘅地方。佢話超人就係成個正義聯盟 90% 嘅戰力㗎嘛。 咁呢個都係事實嘅。 係咁咪唔好睇囉，佢咪覺得唔好睇囉。咁而家佢反而你次次睇呢個Adventures 嘅時候呢，佢就好似呢 唔係爭咁遠嘅，你覺得佢哋好似 啊嗰、那個平均， 即係平均嘅，你覺得係即係平均啲咯嚇，即係阿霍其實都唔係話大力過佢哋好多咁嘅，你覺得好似嚇？ 嗯 嗯，即係其實黑寡婦都差唔多嘅啫，係費力啲咯。 啊，你俾個隊長可以同 Loki 打 打用 幾 荒 謬 咯。是但啦。是但啦，即佢就係反而拉雲咗嘅時候咧，你覺得好睇啊，即係個畫面上好睇啊，意思係， 嗯， 好唔會覺得話點解佢哋咁廢嘅咁樣，嗯，唔係啊，唔係超人，個個都係超人， 你個基本上係相同一個貂皮皮咁做乜啫？你唔會 咁啊？觀眾想睇呢啲嘢啊嘛， 個個力量或者個個基本上一樣， 個個一樣咪好睇咯。 哦， 因为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勇等，其实 AKB 四十八嚟噶嘛，你知唔知啊 ？OK， 系啊，咁佢有佢嘅勇等，呢、這个有嗰个勇等，咁你做咩整到我中意嗰个咁弱啊？系咪先？咁可能我唔排除有人中意 War Machine， 中意 Falcon 噶，系咪？咁你整到两个成日下巴咁样，点得？系嘛？系咯。即雖然你 AKB 都有台柱，但你都要俾機會其他人，即係出下場啊，揾嘢做下啊嘛。咁佢咪滿足到呢一班即係我叫個低端觀眾啊。OK， 嚇。 嗱 ，By the way 咧，其實第一個黑人嘅漫畫英雄嘅角色咧叫 Lobo， 但係佢冇超能力，佢好似偵探嚟嘅。 喂 ，Lobo 你真係嗰塊面查到即係好似 rock 佬咁嘅喎。 一個著黃衫嘅黑人。 唔係嗰個啊，唔係嗰個老寶 啊， 嗰個係咩三千嗰、那個，即係嗰個係老寶啊。 啊，咁係一個一九三幾年嘅漫畫人物嚟嘅，咁但係佢並冇任何超能力，只不過一個普通偵探咁所以黑豹先算係第一個超級英雄黑人啦、 嗯， 所以先咁為咗咁解釋翻啦。 唔係，其實第一個超級英雄黑人應該係包公。 啊！ 即系佢超能力系可以落地狱嘅，几犀利啊！ 嗰啲系连环图 吓、啊，连环图同漫画咪一样？ 咁啊唔知你自称嘅能力，个包公可以变翻白色同阿庞吉斗比拼耐力嘅、哦。 嗯，咪咯，咪第一个超级英雄黑人都系包公，系咯。咁而香港最出名嘅黑人演员应该系古天乐同埋刘青云啊嘛，佢哋话。 O K， 佢哋话唔系我讲噶，系咯。咁啊嚟紧嗰度吓，佢哋个科幻片会睇到两个啊，两个黑人主演嘅。 嗯。 O K， 系啦，佢哋当佢哋黑人嚟噶，佢哋话。系咁点啊？咁嗱，咁啊好威威啊，系嘛？第一个黑人超人咁啊点啊？咁有冇讲话第一个中国人嘅超人咧？有冇讲？ 一个中国人啊，咁啊，梗系第一个中国漫画家 Charlie Chan 啦，系嘛？ 系嘛？唔系孙悟空， 当然系。如果你话计埋中国嘅连环图，咁啊孙悟空啦，又冇得讲。 唔系十兄弟啊？ 十兄弟争好远，粤语残片年代。 咩粤语残片啊？再早啲已经有噶啦。唔系粤语残片创造出嚟嘅，十兄弟。 O K。 啊，即系点样计啊？我唔知点样计啊，系嘛？即系总之咧，其实冇人 care 嘅，边个系第一个中国人超级英雄系嘛？最紧要第一个边个黑人啫。O K。吓，第一个差佢都唔会 care 啦，啱唔啱？即系当然，你而家睇咧，佢好多超级英雄咧都会有系日本人做日本妹嘅，好多嗰啲女忍者嘅。咁但系呢啲咧，似乎都系比较近，即系近啲啦，近啲多咯。即系以前多唔多？以前你呢啲亚洲人咧，通常系敌国嚟嘅，因为嗰时咧就系呢个黄祸啊。咁如果就创造咗唔少呢啲咁嘅，即系呢咁样咁，即系咁嘅亚洲人或者类亚洲人嘅，即系嘅敌国啦吓。你胡满洲嗰啲好出名啦，系嘛？ 哦，咁你其实三十年四十年代已經有東方人嘅，如果美國漫畫佢四十年代已經有東方人嘅所謂 superhero 啦，由 系咩？ 遊道王啊嘛，朱道嘛， 系嘛？ 边个嚟嘅？我哋识功夫迷啊，只狗嚟嘅。 一个同旧版绿灯侠啊，旧版闪电侠一齐喺睇下先，一个 Cheriton 嘅人物啦，即系而家呢间公司冇咗噶啦，被 DC 收购咗嘅，咁系同 Blue Beetle 啊、Captain Atom 咁上下年嘅吓。 哇，咁 系一个美裔日本人啦，咁啊帮助呢班超级英雄对抗日本嘅皇军啦。 咁佢有咩超能力嘅咧？ 佢系领个唔算超能力，佢话领略到柔道嘅真相，但系佢所谓真相系可以反射子弹嘅。 吓， 系 啊， 咁冇啊，咁呢啲武侠片都有嘅，唔奇吓。 用咩反射咧？ 气功啊！ 柔道咁嘅姿势，唔知左臂右臂咁，只手劈一劈咁上下嗰啲乜嘢？ 即系你当太极啦，系啦，太极太度可以将子弹打翻转头啦，你当啊，冇话唔得嘅，冇话唔得嘅，即系佢唔系超能力嚟嘅。 因为西方人唔知咩叫柔道啫 ，OK， 主要系所以表现方法其实都系类似太极或者功夫之类咁嘅嘢。 OK， 即系佢当系超能力。 都系超能力，咁你正常功夫唔 supposing 你可以劈开子弹嘅。 逐个佢哋讲都得㗎，隔空取物呀咩都得㗎，係呀。 嗰啲物中㗎喎，归类人才㗎喎，要边咗。 即係你睇你点样归类嘅啫，你讲嗰啲系即係現實你而家有嗰啲武功啊嘛，咁但係佢哋傳說中嗰啲都好犀利嘅，即係輕功啊咩咁啊，好勁啊！咁到底有定冇嘅咧？我哋唔不得而知啦。係好多人聲稱話，即係有真人見過嘅，有記錄嘅，即係能夠做到呢個空中，即係可以喺度即係爬上去嘅。都唔係你講嗰啲輕功咁簡單㗎啦，即係我唔知道，即係係咪卧虎藏龍嗰啲呀，即係飛呀，我唔清楚呀， 我真係飛喎，咩咁遞起隻手飛起喎，唔係跳喎，分清楚， 佢哋都話有㗎，係呀，有㗎，咁你睇你信唔信呀，即係隔空取物係有，即係有話好多古籍有記載㗎， 咁劍炮鏈嗰啲嗰啲激光劍 唔係講緊 story 啊，即係話佢哋有話有記載 ，OK， 唔係話有啲古仔講 ，OK， 即係佢哋話係有啲咁嘅奇術嘅 ，OK， 嚇 ，OK， 即係你就當佢練功練到其實開發咗個超能力咁啦，你當係嘛？你當係咁啦。 癲嚟喎，嗰啲已經係 咁仲有咁咧？現實啲人都話有㗎 ，OK， 有神仙㗎，練仙啲人係話有㗎嘛？你而家啲人唔信啫，佢哋信㗎。 嗯， 可唔可以御剑飞行？我唔知啊，系咯，咁系咯，咁变咗你话呢啲系咪超能力？咁如果你话超人呢啲接近超人力啲咯，最少即系佢描写上吓，即系如果你用一门真实嘅武术嗰啲名词咧，你就描述唔到呢啲咁超人嘅嘢嘅，我就认为吓，即系你唔能够话咩太极或者即系你头先话咩话空手道啊？ 柔 道啊， 柔道 即系可以挡子弹咁呢个你就梗系觉得唔得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佢话你听佢有一种唔知乜术咩咁，即系唔系我哋而家嗰啲嚟嘅，咁你唔知有冇噶，系咪？ 哦，咁冇得拗 嘅。佢做样嘢你又唔你讲啦，系咪？你降龙 在啊？ 即系到底降龙十八掌系咪真系有啲龙走出嚟嘅？咁你有冇见过啊？吓，即系根据系呢个金融小说讲都冇系啊，咁但系根据呢个金融群合传就好劲嘅吓。 金融小說冇可能踢爛個石頭喎，打斷棵樹都有啲問喎。 唔係佢乾坤大挪移勁啲㗎，好似。 哦，咁樣。 乾坤大挪移嗰啲怪啲㗎嘛，唔知咩功嚟㗎嘛，大佬。 係。 即係定火令武功㗎嘛，即係怪到你唔即係唔 啲又 不能夠。 你乾坤大挪移就。佢里边系借力打力嘅啫，唔系九阳神功咁咯。 吓，唔知佢点啦，即系总之呢啲都已经系神奇啲啦嘛。咁你变咗，如果你鬼佬识讲，起码讲下呢啲咯，系啊。 嗯。 咁你吹到呢啲话可以打子弹啊？你打埋飞机都得，系啦，打埋坦克车都得嘅。 有啲咁啊金融迷嗰啲走火入魔，竟然可以將乾坤大挪移，唔係竟然將九陽神功諗到係由咩星宿派武功轉變而成呢啲咁無聊嘅嘢啦。 點解會由星宿派轉變而成？ 係由逍遙派武功轉變嗱，小無雙功可以學乜似乜，咁大陽九陽神功唔係咯？小無北冥神功可以有防護罩，咁九陽神功咪咯？ 嗯， 咁樣，唉，同埋可以 咪是但啦，是但啦，係咯。 即 係星球大戰可以 講翻， 又係 即係走 翻。唔係啊，星球大戰翻又可以練咗六脈神劍，咁啊唔使揸住槍都嚟走咯。 咁啊，應該係啊。 係咯，即係今集 Han Solo 可以講佢係練咗六脈神劍嘅，係咪？咁佢咪可以做個抖槍嘅動作，就唔使有槍嘅，即係寧願咁啊，招招招招咁啊得咯。 咁 佢 可以念力。 唔係，彈指神功就真係攞粒石仔彈人嘅咋，渣好多啊！彈指神功係好現實㗎，即係你都得㗎。係 啊， 即係你彈人有幾痛啫嘛，咁佢彈人就痛啲咁解啫，冇好現實㗎，大佬彈指神功反而係得㗎，真係得㗎，大佬。即係有人練到飛車牌， 點解啲飛車大又唔預見飛行咧？理論上佢可以喎。 哦，係啊，係啊。 預見飛行咪腳都踢埋開兩邊咯。咁佢即係 lightsaber 你咁啊，老細。佢唔用 lightsaber 就應該可以預見飛行嘅。 最初劍客傳描述嗰啲都唔係劍嚟喎，係一個發光嘅。是一個 文 員的， 你講嗰隻佢小說嗰隻咧，佢係揸住嗰把嘢飛，但而家我哋睇嗰啲預見飛行係踩住嗰把嘢飛噶嘛，咁咪瀨曬嘢咯，大佬。 其實預見飛行形容出嚟只係雷神咁嘅啫喎，揸住。 係啊，啱。其實咪似唔係啊？星雲兒啊。 O K， 係。 星雲二佢係放咗把劍出嚟，跟住帶住佢飛，但佢唔係揸住嘅喎。 哦， 即係佢唔係揸實嘅。 佢 總之係嗰把嘢帶住佢飛，因為嗰把嘢係同佢一體㗎嘛。 哦。 喺個身度走出嚟嘅，係啊。咁其實呢個先至係蜀山入面似講嗰樣嘢咯。 蜀山入面所謂嘅唔係蜀山啊，《劍客傳》裏面嘅所謂劍，蜀山都係劍嚟嘅，只不過係一道蜀山都唔係劍，都係一道光嚟嘅 《 劍客傳》里面更加奇怪，一个藏喺咧脑后嘅一个银丸咁，拍一拍攞出嚟，好似孙悟空如意棒。 哇！犀利啊！嗰啲先高科技啊，嗰啲大佬 变成一道银光咁，你预 嗰啲其实是科幻片嚟噶，系啊，我觉得嗰啲系科幻片。唔系，其实你而家你大陆写紧呢啲仙侠咧，佢都上紧太空嘅，你知唔知啊？讲到。有太空船噶，系啊。 其實你諗翻係好科幻噶喎， 好科幻啊！而家係科幻咯，係啊，係科幻嚟嘅。 金箭文件都係科幻咯，銀丸係咩嚟 嘅？高科技咯，係 咯， 係咯。其實中國不嬲有科幻啦，不過佢哋唔知啫嘛。 係，只不過係用玄學去包裝啦。如果呢啲嘢就， 咪玄學都可以係科幻嚟嘅，其實。 咁你 即係你識唔識寫嘅啫，講到尾即係其實你鬼佬咪識寫囉，咪一大堆嗰啲古文明啊咩，其實嗰啲本來都係玄學嚟㗎，咁佢攞嚟講話原來有啲唔同空間又走啲咩嚟嗰啲，我嗰啲怪魔，我原來怪魔都係外星生物，咁你睇你點去解釋嘅啫，你解釋得好乜嘢都可以係科幻嚟嘅，倩女幽魂都係科幻嚟嘅 ,ok? 有 咧就有人跳鬼咧，你都要变咗系鬼果。人哋写得好咧，跳鬼就变黑色孤儿，系呢个分别啫。OK， 系你个 mindset 嘅分别。OK， 唔系嗰个作品类型，其实你可以将佢写成科幻故事嘅。 系， 同意啊。 咁 OK，anyway，黑豹仲冇嘢要交代，冇我哋要讲就啲嘢。 大致上冇啦，咁啊有冇问咧？如果关于黑豹嘅漫画， 而家分系咪喺度啊？分 喺度。 系，冇乜有乜问埋我咪。 都冇乜特别嘢啦。如果系咁，都解释咗几个主要。 因为其实黑豹咧，我哋唔可以话系好熟悉嘅一个超级英雄。 唔识 嘅，老实讲，唔止系我哋，你问啲鬼其实都唔系好识噶。知啊，知有只 咁嘅嘢係啦，有咁嘅超人。 有一個好奇怪歷史，曾經有一段短時間改咗名嘅，叫 Black Lightning 啊，即係炮嚟嘅名。 有冇改過先？佢哋話想改，但係冇有冇改過？有咩黑炮黨啊嘛？因為有嚇。 係啦，即係 exactly 一個黑人版嘅三機黨啊。 係啊，即係現實出現過一個咁嘅黨嘅，咁所以其實想避咗佢。 黑炮後屘改翻黑炮呢個名之後咧，都有回應過喺頭先講嗰個 Jungle Action 裏面嘅第十八九期咧，因為黑炮冧一個黑人女歌星咧，所以係同三 K 黨大戰咗大兩期嘅。 嚇、啊？咩意思啊？ 嗰黑人女歌星俾三 K 黨捉咗，佢英雄救美。 唔係你講嘅呢個係一個古仔嚟㗎，定係真事嚟嘅啫？ 古仔。 哦，古仔係嘛？ 啊，佢回應翻，即係佢同嗰班人唔同㗎，佢俾人恰先會出手嘅，唔係黑人版嘅三 K 黨。 咁下集記得揾翻啊！呢個月亮喜歡男嘅嗰個女，傳咗個女性，即係頭先講嗰個女歌星啊。呢個 Janelle 黃妮記得下一集出場啦，因為佢今次咧出席呢個嘅黑炮個首映，到成個女王咁嘅造型登場嘅。 哦，係喺度。 係啦，係咪好威嘅？咁下次不如你直情揾埋佢，即係客串又好咩好咁直情做啦，係咪？咁佢亦本身係一個係咯，即係非洲未來主義嘅一個象徵人物，係咪咁好適合嘅？ 嗯， 咁特別重要係呢、這個有做過呢個月亮喜歡男啊嘛，呢、這個唔係重點啊，係嘛？ 嗯， 呢、這個先係重點，係嘛？即係有哇，有一套咁大嘅片，係嘛？攞獎喎，加持喎，大佬，係咪先？ 嗯， 好，咁啊， 咁啊， 呢套就當係娛樂片睇咧，本身就應該冇問題嘅，係嘛？即係唔會悶嘅啫。我想問下最後啦。套戏本身 咁啊唔会， 哦咁又唔会闷， 唔会嘅， 我绝对相信猫。 不过我觉得 系冇闷嘅， 有少少啫。 即系从娱乐出发就冇甩嘅 ，OK。 我觉得系， 但系个剧情戏剧性咧，会系好似系 Avenger 嗰只，基本上冇乜戏剧性啦，定会都会稍微好啲咧， 都好啲。 佢好啲，佢有啲戏剧嘅，佢有啲戏剧性嘅。 OK， 咁都係即係起碼值得睇嘅 啦。佢只不過係正路啫嚇嚇，我入場睇值得入場睇嘅都。 但你唔係話前段悶啲嘅咩？ 佢係有段係悶少少嘅。 頭嗰 part 咯， 頭嗰 part。 佢而家兩個幾鐘頭，其實你剪到 長一啲，你覺得？ 零九個字，我覺得 OK 嘅啦，已經係。 明白。 佢太長了。 哇！啲人 冇底睇啊嘛。 你諗下，正如話 BVS 真係由頭打到落尾冇冷場，啲人都話好多文氣好挑悶喎。 咁啊，冇得講啦，嗰啲。 咁冇得講，你已經本身有個偏見喺度。 你覺得我靜呢兩套戲有靜止超過十分鐘咩？真係由一開波打到落尾喎。 啊，系咯，嗯， 好，咁其实如果你话冇剧情咧，可能系嚟紧嘅无人之战反而会冇剧情嘅机会大啲。 呢个预咗，因 为咧， 系 佢哋出现嘅人物多到几多话？多到几多人话？三十几个，吓，一百几个啊？ 唔系，唔 夸张。 嗰啲彭赖瓜嘅英雄就三十几个，连埋嗰啲彭赖瓜嘅。 咁你每人 我英雄得三十几个啫，系嘛？ 三十几个都够噶啦，每人出几分钟咧。即係你三十幾人成喎，成幾分鐘每人出一出已經成套戲啊！你計下。 係咯，你如果唔可能有任何劇情，我真係你話真係賀歲片咁嘅啫喎。 賀歲片啊！ 呢個大鑊過賀歲片㗎，應該係如果以人多到咁係啦，即係應該以黃子華呢一套咩特工啊？ 棟篤特工， 特工嚟相比啊！我都要 賣嗰啲，例如咩 Agent Wolf 啊，我唔知有冇出 後邊嗰啲 咁嘅人物啊，加埋啊。 系啦，冇错。 每套 戏 就一定无数嗰啲无无谓谓人物噶嘛， 即系好多人一加埋过啊，咁即系大家净系要捉下到底边个人喺边度出场啫。有如哥斯拉上次咧， 啲人真系睇到眼都花啦。 上次呢个新哥斯拉咪叫你捉下到底有边个明星嘅， 系 咯，系咯。咁你嗰啲都叫做大头，又见到都仲数得出，有啲后边经过啊，有啲大佬。 系 真系嘅，即系我讲真嗰啲啦，系咁你咪数 咯。我 Iron Man 某个角色，哦喺后边行紧，咁样知道嗰啲绝对会有啊，唔使担心。 会系。 唔系我都唔知佢点可以摆到百几个以前嘅演员落嚟。 嗱咁啊，又話又話遲啲 電視劇嗰啲㗎，係電視劇嘅演員 唔會啦啩，嗰啲話咗唔會喺電影出現喎。 好似有 嚇？ 哦， 有冇啊？你肯定？ 全民有咯，有咯，到到時係 全民有真係冇，全民有真係冇。O K。因為佢講過話唔會有嘅， 即係唔會擺電視劇。 係啊，嗰時講過㗎啦。OK， 咁咪到時睇咯。 哦， 到時睇咯。 咁樣，嗯， 係咯，即係到時有條盲佬過馬路咁係嘛？ 我好難可以數到有百幾個你會認到。 冇影到個正面咁，你咪話係我嗰個可能係 dead devil 啦。 如果唔計埋，即係我好難，恐怕好難數到會有會出到百幾個曾經出過嘅角色喎。 咪百幾個嗰啲已經唔係超級英雄啦，大佬。 咁係話明唔係，即係冇。 咁我覺得連阿 Sandy 曾經演過嗰啲都全部出翻曬場咯，有條阿白掃地嗰條，係係 Sandy 係會飾演十幾廿個角色出翻咯，會唔會？ 答唔 嗱咁今次阿 Sandy 其實有喺邊度出咗啊？呢度 係喎，有啊， 呢個最重要嘅彩蛋啊， 喺邊度？ 你記唔記得？我唔係好記得佢。 喺賭場嗰度啊！ 賭場係 啊，賭 錢 係啊，賭錢喺嗰度係啦。 咁本身啊，黑豹揸住啲籌碼嘅， 嗯。 咁但係佢擺低咗之後就走咗去啦。 哦。 咁之後啊 ，Sandy 又攞咗。 佢攞咗。 其實咧， 佢即係個鋪 呢啲係媽寶樂斯做承認佢嘅角色應該係 Watcher 嚟嘅。 哦，即係認咗啊！ 啊？ 系要讲嘅啫，佢中意啦，系。咁你校工嗰啲唔会啦啩？又话又系 A 准啊嘛，嗰啲人话其实佢都系个 A 准嚟噶嘛， 系 中意啦，系咯，你中意话佢系乜咪乜咯，其实 吓 唔 出名嘅。仲要好好打嘅揸住。 唔系我反而有期待啊！佢哋话迟啲会整件即系黑豹咁嘅衫俾阿蜘蛛侠啊嘛。 是 即下次出場嗰件只不過是啊 Tony Stark 上次話整即嗰件啫，即嗰件有頭嗰件，即嗰件其實算係 Iron Man 夾多啲啦，其實蜘蛛俠裝啊嘛。咁佢哋話遲啲會整多套黑豹咁喎，咁係咪啊？ 哦、 有冇啊？點輸啫？咁佢哋話咁講啦，係 啊， 咪即有件新蜘蛛俠衫咯。 漫畫裏面都有好多唔同造型嘅衫嘅，包括入 Hulkbuster 嘅。 哦，咁樣。 即黑炮的 Hulkbuster 喺黑炮版本嘅 Hulkbuster 有 即係總之佢會代替阿 Tony Stark 噶啦，整衫俾你啊咁如果係咁講咁啊，下次蜘蛛仔係咪？咦點解件衫咪同我之前嗰件差唔多？唔係你睇真啲，係後面附送嗰部 Marvel 嗱，你冇望到？ 係 佢有蠢裝甲啲嘅黑炮衫，即係真係裝甲樣。 只要你有危險嗰陣大眼 Marvel 嗱咧，咁啊會走出嚟啊嗰嘢咁，佢走出嚟做咩？你可以走上去，走上去做咩？我可以變形嘅，變形咁啊，變咗個 Little Paddon 啊，咁嗰隻就係黑豹機械人啊嘛。嗱，呢個完全完美解釋咗咧，點解當年嗰個蜘蛛俠裏面有隻黑豹機械人嘅咧？點解蜘蛛俠唔係用蜘蛛機械人嘅咧？啊，而家明啦，係啦，原來係黑豹整俾佢嘅，黑豹個妹整俾佢啦，或者應該唔覺黑豹鬼識整啊？ 係咯， 係咯，係啦。黑豹可能簽個名字佢啫，佢就 啊，仲有一樣嘢講講， 黑 豹 俾錢 咯， 黑豹俾錢啊，阿妹整個機械人 嘅老大啦，唔知係邊個啦？ 係 哦，黑豹老婆啊，呢度唔會㗎，呢度唔會出現㗎， 應該唔會 咯，版權上唔會出現，就暴風女神羅阿拉係嘛？ 暴風唔 係阿 Storm 啊嘛，即係 X 名入邊嘅暴風女神 係啊， 咁呢度啊難啲會遇到佢啦，應該係啦。 嗯， 我如果完成晒成个收购都唔奇嘅。 嗯，咁会慢慢等下，系咯。咁呢度相信会迟啲安排第二个俾佢顶住先嘅，我估系。 咁你 佢呢度都有一个 女，系啊系啊，佢呢度都有条女噶，好似都已经系啦。 佢呢度有个女朋友嘅。 系啊，都有。 系另一个部落嘅女战士咯。 系啦系啦，顶住先。 仲有黑炮嘅只稍微打赢过阿咩嘅，打赢个 Finals 嘅。 系啦。 吓？个啊？我 哋影抽打人话啲啲， 咁仲使乜要 adventure 啊？咁样 佢咪就系话佢一条友搞掂佢咯，可以？ 又唔系一条友同几个人嘅，同Captain Marvel 啊、America 啊佢哋咯。 嗯，唔系佢呢度可能嚟紧就系咁噶，所以黑豹好紧要噶。而家要点解要铺排黑豹先再做？ 方法咧都好骑呢嘅。是用一個 Vibarium 的音波的 音波槍， 嗯， 形成個防護罩喺 Famous 個腦裏面，有個防護罩喺腦裏面，大家知係唔會透到氣嘅。 咁 搞唔掂 啊！腦死亡啊，梗係。 即係腦死 嘅。唔會死啊！咁所以佢咪唔鬼理佢咯，咪整個防護罩罩住個腦咯，等佢直骨累低咯。 咁啊算噶啦。哦。 係啊。 咁樣。 同埋漫畫裏面嘅黑 色都唔係打低啦，咁就即係你當叫做封印啫。 佢同埋Illuminant 啦，即係復仇者嘅分支光照會啊，只係喺個地球，即係有段 光照會咪又係啊啊 Doctor Strange 啊，佢哋班友 Iron Man 班友。 係啦，佢一次過屠殺咗保護嗰個地球嘅一隊山寨嘅正義公會啊，即係 Society 啦，即係有 Superman 嘅 counterpart， 有 Superman 啊 ，Doctor Fate 啊，嘅冇類似嘅樣啊。綠燈俠啊，咁啊，個類似嘅。 唔係壞人嚟㗎，人哋對面嗰啲，只不過係另一個地球嚟㗎啫喎，係啊。 啊。 佢殺曬你啊！ 一嘢撕開咗 Superman 啦，咁之類咯。 咁所以黑炮都幾正嘅，係咁，大家慢慢 depth 下啦 ，OK。慢慢擁抱下呢個左膠 ，OK。嗯。 唉。 嗯。係咪差唔多啦？ 好啦，我都。 係啦，咁我哋 都應該講完。 是啦，咁我哋繼續會講其他話題啊，轉頭翻嚟好唔好？ 嗯， 好，咁炮講到呢度先啦，係啊，咁 OK， 唔該曬，漢永。 好，拜拜。 多謝。